You 最近这一段的时间，不是其实是一个长的时间。当我不在你的身旁，好奇你过得怎么样？ 是我不懂，那时的你会如此的痛苦 ，You gotta know。 Damn， 到现在才懂 ，Baby， 没能为你做到太多。 Hey， 如果还来得及 ，Hey，tell me what I gotta do， yeah， 我身边，你下一回记不起 ？I'm missing your face。 我再也不想独自承受这些 Only need you in my life 回到我身边 偶尔想问问你身边的朋友明明就在我身边为何看不见 Why 直到永远这种话人们都不相信别在乎那些好吗我们的回忆 No future 一直没停留去寻找我们的 spotlight 就够 Hey 如果还来得及 Hey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yeah 我身边你下一回记不起 I'm missing your face 机会重新来过 We can last forever 好吧我知道我是这自私的话会让你难过但如果可能真的可能你也有相同感受、Tell me so I can I'm missing your We can last forever We can last forever 如果你还愿意相信我 We can last forever